勇敢的阿牛。抗日战争的时候，东北有个小猎人，名字叫做阿牛，他才15岁，又勇敢又聪明，在东北抗日联军里当通讯员。在东北冬天可冷了，满山遍野积了雪有好几尺厚呢。一天傍晚，阿牛一个人去送信，一封很重要的信。他走到半路上，忽然看见20-30个敌人正朝着他走来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阿牛眼睛一转，想出个好主意来了。他朝着敌人打了一枪，转身就跑。敌人听到枪声，也发现阿牛了，就向阿牛追来。阿牛跑呀跑呀，一直跑到黑瞎子沟里去。你们知道黑瞎子是什么呀？黑瞎子就是狗熊。这个黑瞎子沟里，狗熊多极了。可是这个时候，狗熊都躲在树窟窿、石头洞里过冬。阿牛跑到黑瞎子沟里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他乒乒乓乓地乱打枪，这可把狗熊都吵醒了，从树窟窿、石缝洞里爬了出来。阿牛呢，把枪往肩膀上一背，连忙爬到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去。敌人追到黑瞎子沟里，他们没找着阿牛，可碰上狗熊了。狗熊看见20-30个人闯到他们的老窝里来，还当是这家伙打的枪呢，他们心里挺生气，我们睡得好好的，你们干嘛吵醒我们呀？哼，饶不了你们。他们就一起扑了过去，一巴掌一个，把20-30个人全打倒在地上，全咬死了。他们这才打着哈欠回到树窟窿、石洞里去睡觉了。阿牛这才从树上爬下来，把敌人的枪收在一起，埋在雪地里。他把那封很重要的信送到了，带了几个大同志连夜赶到黑瞎子沟，把枪挖了出来，扛回部队去。大家都说，阿牛真聪明，真勇敢。